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，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，出发，环球旅行家。 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一点钟，欢迎您准时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，我是主持人张帆。今天周六依然是我们旅行阅读会的时间，在这个月当中我们读的这本旅行书是来自背包客小鹏的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记得上两周我们和大家读过了这本书的前面的一部分，在之前的部分当中呢，我们听到孟威村这三个字并不是太多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正式进入这本书当中核心的内容。那么这个发生在老挝琅勃拉邦孟威村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，在今天的旅行阅读会里我们就共同来分享。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，短的是旅行，长的是人生。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，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旅行阅读会， 孟威村背靠一座大山，村落建在山腰平地，比江面高出二三十米。即使洪水泛滥的年份，也不用担心灭顶之灾。一条石板铺成的山路，像鼻梁一样隔在码头和村口之间。村口树荫下站着几个当地人，是等着揽客的客栈老板。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村妇，肤色很黑，穿着宽大的长袖背心和粗布筒裙，头发拢在脑后，扎成了发髻。隆起的发球上插着一朵塑料花。他们一边嗑着瓜子儿，一边说笑聊天。看到背包客上岸，赶紧把吃剩的瓜子儿扔进路旁水沟，再把沾了浮土的大手在粗布裙上擦干净。进入雨季之后，游客锐减，船上这十几个游客就再也没有理由错过。当我从村口走过时，听到树荫下传来几个支离破碎的英语单词，是他们为自家客栈打的广告。Hot water, hot water, 有热水洗澡一定舒服。Cheap, cheap, 最吸引人的当然是住宿的价格。River view, 他家一定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。在我的旅行文章中， River view是最适合填进去的关键词。可当我开口询问 River View 的更多细节时，老板娘却不知所措地指指自己耳朵，点点头，再指指嘴巴，摇摇头，意思是会听不会讲。见我点头表示明白，她就大声笑起来，露出了上下两排白里透黄的牙齿，眼角的皱纹也挤在一起，像和尚的扇面一样缩小了面积。我也被他这种笑声感染了，直觉告诉我，无论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，还是这爽朗的笑声，都是让心情愉快的保证。从村口到 Riverview 客栈有条小路，是各家篱笆之间挤出来的细缝，一边走你还要一边避让不知深浅的水洼和横冲直撞的积压。老板娘在前面带路，边走边扭头自我介绍，嘴里蹦出来的单词一个个掷地有声。我，妈妈红，妈妈，女人都是妈妈。红，我丈夫，也就是丈夫的姓。说完她又大笑起来。篱笆院子里正在洗衣服的女人听到这笑声，也朝我们看过来，目光中含着笑意。妈妈红的客栈因为这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缘故，而建在村落的最外一层，四五间客房分布在江边之间，用一条近乎悬空的走廊连接，踩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伴奏。这里只有一间房住着人，门外一双登山靴倚墙而立，其余的房间都空着， 雨季的萧条可见一斑。妈妈红打开其中一间，正中是一张双人床，床沿和墙壁的距离刚好可以塞下背包。深蓝色的床单不仔细看还算干净，上面并排摆着两个大红枕头，枕巾上用金线绣着龙凤，床顶卷着白色蚊帐，这在热带就像骆驼之于沙漠一样必须。推窗而望，窗外是竹，竹外是水，水外是山，我要的都在这里了，于是就决定住下。那请问一晚上多少钱？妈妈红此时收起了笑容，很认真地答非所问。几个晚上啊？显然住一个月和一天的价格会有很大差别。我实话实说，两天。一天两万。妈妈红说这话的时候眼瞅着别处，又小心地回看了我一眼，她的不自信告诉我这价钱有商量。我指了指天边的乌云说，雨季，又收回手指摇了一下说，没人。他马上心领神会，通情达理地说，那叫一万五。这一次与攻略上的指导价格相同，我大喊一声 Deal。 见他被吓得一脸茫然，我赶紧改口 OK。 此时他的脸就又开成了一朵花。生意谈成了，妈妈红嘱咐我外出一定锁门，然后就和她的笑声一起消失不见了。门外走廊空地上架着一张吊床，晃晃悠悠，像一张向上张开的渔网。我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，躺在吊床上随意地翻看，刚把视线在黑色标题上聚拢，余光中的水景却渐渐清晰起来。眼前竹林与远山之间的南乌江水面宽广，江心处有一座小岛，应该是上游冲下的泥沙沉积而成的，水流被小岛阻隔，岔成两条水路，撞上岛的水花脾气最大，发出巨大的噪音，而靠近岸边的水流已经完全没了脾气。我发现主宰身体的意识在视觉与听觉之间摆渡，打开的书只看了两行，主宰者就成了梦。 午后一场雨，让这个城市更清爽。悠然中南山，依稀在云里飘渺。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，一转过街口就看到，看到他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盈，夏日风里悠然荡起，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盈，像鲜花在原野开放。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，在歌声和梦境中苏醒过来，让我们继续来读背包客小鹏的这本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已近黄昏，阳光很偏很斜，透过斑驳的竹叶，一节一节地射下来。眼睛睁开又合上，合上时就看到眼皮上的红光一闪一闪。喜欢在日暮时分拿起相机，在异乡街头无目的无主题的拍摄。这句话有三个关键词：日暮，这个时候光线已经不太强烈，不用担心曝光过度，同时还能在万物身后挂上一条长长的阴影，让画面饱满丰富。异乡街头保证了每一样景物都是前所未见的新鲜，让每一步都充满惊喜。而无目的无主题，则是把旅行的自由感觉贯彻始终。此时一朵长着牛角的流云，喜鹊飞走后仍旧震颤摇摆的枝桠，一晃而过的孩子们的笑脸，都有可能被你的镜头锁定。这就很像听音乐广播，你永远不知道 DJ 下一分钟会放哪一首歌，有意无意地听着，可能就有一句唱到心里。孟威村有一条与江水平行的主路，路边还能看到浅绿色的草地，像一层薄薄的毯子。路中间由于人来人往而被踩出焦黄色泥土，下雨时变成泥，太阳出来又很快干燥成土。路的两边各有一条深深的排水沟，是落在村里的大雨与南乌江连通的道路。也有村民把垃圾扔进沟里，不定时的大雨又承担了清扫垃圾的工作。孟威村的黄昏也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，田里劳作的农民三五成群地往家走，带着斗笠扛着锄头，准备晚上打鱼的男人已经睡了一天，醒来后借着最后一缕光线织补渔网。女人们正围着厨房打转，在土灶上蒸一大锅糯米饭，把青笋切成丝，再混上咖喱辣椒，或者在案板上把丈夫打来的活鱼开膛破肚。年纪更大的女人早已把厨房交给了儿媳，她们坐在自家屋檐下的织机前，一遍遍重复蹬踏抽拉的动作。织机上飞旋着十几个梭子，老太太必须专心致志才能保证不出差错。从那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花布上可以看出图案的复杂与精致，这种传统纺织技术放在中国只是景点招揽游客的噱头和表演，而在当地却仍然是人们身上衣物的主要来源。孙女儿们在老太太身旁负责纺线，把纺车四角架在石块上，摇着摇着，棉花就变成了线。打鱼、种田、纺纱、织布，是生活在东南亚雨林深处人们的主要生产与生活方式，几百年来都如此。而比这更加根深蒂固的，则是他们的信仰。孟威村主路尽头连着一座庙宇，庙前有一座木桥，桥下是块墨绿色的池塘，几株紫色莲花正暗香浮动。庙门口还有十来级向上的台阶，两旁护栏上盘旋着张牙舞爪的三首金龙，只是它的做工跟琅勃拉邦的名门望寺相比就显得有点粗糙，不仅龙牙掉了一颗，龙身上的金漆也少了一大片。庙门不过是块半人高的栅栏，推门而入，正中是间禅房，门开着，一个老和尚跟五六个小和尚面对面盘膝而坐。老和尚双目微闭，每念一句佛号，小和尚就晃着脑袋重复。我赶忙把脚步放轻，不想打扰他们的修行。禅房左边的正殿用来供奉佛祖， 如来居中而坐，宝相庄严，金身护体，三奈头顶却是无数蛛网搭起的顶棚。如果是在西游的故事里，跟佛祖有关的一切都能成精。禅房前的空地上晾晒着两块袈裟，这艳丽的橘黄色块被远山深绿浅绿的背景映衬得更加醒目。晚风把半干的袈裟吹起，像卷开的舞台幕布，整个村庄就在眼前呈现。此时街头的烟火气息被身后传来的咿咿呀呀声淹没，晚风吹来清凉的空气，深吸一口，仿佛给内心的尘埃做了一次扫除。 我的心曾乘着风网，自由穿行梦想里啊，我沉默的祈祷啊，感受着你的光芒。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，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是来自背包客小鹏的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在刚才清凉的晚风中，我们和目的地孟威村走得越来越近了。那在接下来的旅途中，小鹏又将遭遇什么样的人和风景？一会儿广告之后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。 此刻这一番的宁静，是因为你在心里。那些烦恼来自有时候的迟疑，我曾经寂寞漂泊在这茫茫人海里，如此向往的你却一直在这里。感觉着你的平凡，是因为你在心里。那些烦恼来自有时候的迟疑，我曾经寂寞漂泊在这茫茫人海里，如此向往的你却一直在这里。青春美

在别人的文字中，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旅行阅读会， 在孟威村的两天两夜不算很长，却又像是过了很久，因为认识了很多人，发生了很多事。还是到了要离开的时刻，按照原计划，先回琅勃拉邦休整几天，随后继续我的湄公河之旅。从孟威村到琅勃拉邦只能原路返回，先在南乌江乘一个多小时的渡轮，再沿着山路坐三个多小时的客车。在往后的几天里，我住在琅勃拉邦，继续打卡剩下的那几个被旅行攻略隆重推荐的景点。琅勃拉邦常住人口只有7万，却供养了超过2000名僧侣。每天早晨的布施仪式，就像一道流动的橘黄色风景，吸引无数旅行者甘愿为之早睡早起。早晨5点半，我就来到参与布施人数最多的洋人街。比我更早来到的是那些专业摄影师们，他们早早选好机位，固定好三脚架，如临大敌般的掏出长枪短炮。布施有一些需要遵守的礼节，例如不能接触僧侣的身体，不要阻挡僧侣行进的路线，拍照时不能开闪光灯，不能用左手递送食物，还要确保食物新鲜。布施者都坐在路边的草席上，静静地等待僧侣到来。不一会儿就会看到鱼贯而至的僧侣队伍，按照年龄，或许也有可能是按照地位等级排列，年长的走在最前面，他们袈裟颜色偏红，双肩都被严严实实的包裹。小沙弥走在队尾，袈裟颜色偏黄，还要露出一个肩膀。他们都赤脚前行，神情肃穆。走过布施者的时候，钵盂中就会被放进糯米饭、饼干、糖果。僧侣每日只吃两餐，且过午不食，他们只取当日所需，把剩下的食物再转赠给当地贫苦家庭和流落街头的孩子。骑自行车是游览琅勃拉邦的流行方式，我也租了一辆山地车，按照攻略上的参考路线往城南方向，穿过普西市场，进入山区后就看到了许多原生态的村庄。可能村子里的人也知道每天会有旅行者经过，于是就摆摊售卖一些土特产品，比如绣品、银饰、手工皂、提线木偶等等。这些物品在东南亚的其他市场也能看到，并没有多少地方特色，更像是从义乌批发而来，让我一下子没了兴致。除了去孟威村的两天，我在琅勃拉邦前后住了一个星期。旅行攻略上推荐的餐厅、景点、体验项目，几乎一个不落的吃过、看过、玩过了。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，我将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，坐船经老挝边境的惠善前往泰国金孔。渡船要开2天，中途会在一个小村庄里过夜。在决定离开的那天傍晚，我到码头买第二天的船票，却发现已经买光了。我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多等一天，要么坐快船。快船极快，只要6个小时就能开到边境。我是个急性子，既然决定离开，那么多等一天只会让我倍感无聊。而雨季坐快船，有人说无异于找死，你不知道会从上游飘下来什么。如果是动物的尸体还好说，撞上去最多就是猛烈地晃一下，要是飘来一棵被闪电拦腰斩断的大树，一旦躲闪不及，可就要船毁人亡了。就在左右为难之际，第三种方案逐渐浮出了水面。我要重返孟威村，而且这一次我打算住满1个月时间。 其实几天前离开孟威村时，这想法就出现过一次，但很快就被我的理智镇压下去了。我的旅行经费只够两个月左右的开销，如果在孟威村长时间逗留，那么后面的行程就只能打折扣了。那就意味着这次关于湄公河的旅行也就会变得虎头蛇尾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打算重返孟威村的意念变得非常强大。为了说服自己，我还找到了若干条理由。首先，在孟威村结识了一位朋友叫爱，他的妈妈说，爱就是我的弟弟，那儿就是我的家。虽然理性分析后，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情商高，因为这句话看不出任何针对性，说不定也跟其他游客说过。可人嘛，大多都是感性动物。反正我在第一时间被感动了，并信以为真。其次，孟威村与世隔绝，除了晚上七点到十点之外，其他时间那儿没电，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信号，特别适合心无旁骛地思考问题，究竟该坚持脚下的旅行之路，还是另起炉灶从头再来，已经到了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刻。第三，在我以往的旅行中还没有在一个地方久居的经历，我总是按照旅行攻略的指引，把那些被推荐的餐厅、景点、体验课程各个击破后，再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但我知道许多前辈旅行家都有过在异国他乡长期生活的经历，也正是这些经历让彼得梅尔写下普罗旺斯的一年，让弗朗西斯梅斯写下托斯卡纳的艳阳下。反正这很有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了，那就让旅行攻略见鬼去吧，就让我再任性一回。拿定主意，我发现自己的脚步变得异常坚定，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，这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坐上开往狼多镇的小客车，还是那个司机，我认识他，他却没有马上认出我来。我看他目光恍惚了一下，可能是在想，这个人好像我在哪儿见过，前两天坐过的车吗？不会不会，谁会第二次去那个地方呢？再次前往孟威村，还是同样的山路转水路，可我的心情却完全不同了，满满的都是期盼。我希望接下来的一个月能够真正融入当地人的生活，我希望了解我的朋友爱和他家人更多的故事，说不定他们能成为我要写的大专题的主角呢。我还希望找到那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的答案，应该继续坚持还是就此放弃。忍不住要剧透一下，在随后将近一个月的孟威村生活中，我的三个愿望都实现了，只是实现方式跟预期有所不同。当时没人告诉我，我将在孟威村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夜晚。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，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书便是背包客小鹏的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时间的关系，关于孟威村接下来的故事，我们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旅行阅读会里继续和您分享。我是主持人张帆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环球旅行家。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诵读小站，下期再会。 不顾一切的跋涉千里，只为再次见到你，在我心里是温暖的家。